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至四惠桥路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玉桥至大山子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为你带来超长2个小时、120分钟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今天说这样的话绝对不是录播啊，只是很久没有喊我们的口号了，你是否还记得？好了，2018年我们会继续相伴在路上，同时壮大我们的线下音乐生活社区，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狂奔吧。还没有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了，新朋友欢迎你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我先扫一扫你，然后再拉一拉你，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最近呢我们就要在线下推出活动了，所以还要及时的进入到我们大家庭，关注一下线下的通告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今天还要为大家送出一个奖品，就是我们悦享四季第八场音乐会的门票，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的门票。时间呢就是6月3号本周日的下午4点钟，地点呢就是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的。这次呢是特别的在线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哈，如果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了，搜寻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丁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让人发愁的夏天呢已经开始显示它的威力了，但如果你拥有一辆全新第八代凯美瑞，那么出门呢也可以成为一种享受啦。第八代凯美瑞搭载3驱独立全自动空调，驾驶位、副驾驶位、后排成员呢都可以独立的控制空调，而且因为采用了吸入式通风座椅，所以呢可以有效的使周边的空调冷风流经成员的身体，不仅刚上车的时候能够缩短的降温时间，在整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保持身体的凉爽呢。此外呢，很多使用过发动机启停系统的车主都知道，当发动机停止运行的时候，车内的空调呢也会停止制冷。那么第八代凯美瑞使用了同步蓄冷调温空调，启动智能启停功能，在怠速熄火的时候仍然能够持续吹出50秒的冷风。如果觉得太晒了，电动 后遮阳窗呢，还能够遮挡这个紫外线的照射，进一步的打造舒适的乘坐空间。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Tile Cruise Dynamite。 第29名 萧亚轩狂想曲。 第28名 范玮琪蒲公英。 要做勇敢的蒲公英，随风飘满里。 第27名 李宇春皇后与梦想。 第26名 Sergio Horizon。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came to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I hit the floor 'cause that's my plans, plans, plans, plans. I'm wearing all my favorite brands, brands, brands, brands. Give me some space for both my hands, hands, hands, hands. You, you, 'cause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it goes on. Came to move, move, move, move. Get out the way of me and my crew, crew, crew, crew. I'm in the club, so I'm gonna do, do, do, do. Just what the folk came here to do, do, do, do. Yep, yep, 'cause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在英国歌手 Ted Cruz 带来的这首 Dynamite， 他曾经为很多著名的大牌艺人写过歌，好，比如说 Britney Spears、 Justin Timberlake， 直到2008年才有机会发行了自己全创作的个人处子专辑，开始自己真正的音乐道路。这首 Dynamite 上周第45名，本周上升15，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次。好啦，继续攀升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带着这样的狂想曲，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欢快的旋律伴你在上班的路上，一天都是好心情的。这首歌呢是2010年代言的网游的广告主题歌，大

您这是吃的哪一顿呢？还有官微这边的房价，好了，收到你的微信号，待会儿拉你进群哈。还有二八 West， 你好，谢谢二维码已经收到了，待会儿我扫一扫，然后再拉你进我们的大群当中啊。还有张晨科，你好，新朋友吗？还有冰与火的缠绵，哎，我记得已经拉过你们了，怎么回事？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想进群的话，要密切关注一下你的微信。我先扫你之后呢，你不要这个摆架子了，赶快同意之后，我们加为好友之后，我会给你推送一个入群的二维码。你不要不关注啊，过两天置之不理之后呢，就过期了，你再来找我，不算数，不再理你。哎呦，开个玩笑哈。还有王鸿飞，还有臭鸭喝酒汤的老朋友了，静放单位 Jesse， 早早早，特洛伊说句心里话，还有每当我为你。拾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好长的名字啊！迄今为止，你已经刷新记录了哈，最长的名字没有之一。好了，我们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8名歌曲，范玮琪的《蒲公英》。治愈系的范范也给我们带来这样温暖和励志的感觉。 看着世界下雨，听我擦干泪滴，因为爱是一种互相吸引。感谢扑朔迷离，才让我感动勇气，逆风前进我都紧紧守着你。经过挫折的担心，才有期待的剧情。只要我们有理想心，跨过悲欢后黎明，要做勇敢的蒲公英，随风飘哪里，就算曲折我们依然不放弃，要更爱你的决定，抬头看天空的星星， 这是治愈系的范范，如今呢为人母之后，歌曲增添了不少母性的温柔，温暖治愈系的风格越发成熟。有人说他的歌真的唱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上周第42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28位，范玮琪《蒲公英》，一首励志歌曲。我们要做大胆向前冲的蒲公英。好了，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复古的摇滚曲风很抓人，我唱我素，一气呵成的颠覆与再造。李宇春，皇后与梦想，来有请李宇春皇后。 闪烁的灯光 金色嚣张。 想起了那会儿拿着那个叫还是卡带机哈、啊，放在广场上草坪上。那会儿我们叫广场舞，我们叫 disco。对，然后穿着这个爆炸穿着这个喇叭裤，然后爆炸头，然后唱歌的样子哈。李宇春《皇后与梦想》，李宇春大胆的诠释，不失为一座音乐里程上的里程碑。歌曲呢，上周第37名，本周晋升了10位，第27位。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26名，乐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我们上周为汽车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来自 Sergio 电音 DJ 之王，这首 Horizon。 他创作的电子音乐和其他的电子音乐人有很大的区别哈，节奏衔接更加紧凑，也给人热烈追逐的感觉。

I'm sailing away to a land of opportunity. 还是很容易被你记住的一首作品吧，来自 A Great Big World， 这首 Land of Opportunity， 机会之中，上周第41名，本周晋升到第20位。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来刷存在吗？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可以发你的微信二维码，我先扫一扫你，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哈。接下来大家庭当中，你自己要推出活动了，所以密切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送出的这个票哈，也是北京音乐广播这回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悦享四季的第8场音乐会，在线的是法国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古典音乐哈，这个听起来还是挺宫廷感觉的。想去的话呢，今天可以继续来输入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今天还会派发6张票。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危险冒险都不瞬间也表演壮烈，暴风里头蜿蜒，只前站最闭眼导演。Do I need to go? Cause I know typical Italy的手，是梦有所保留。I'm hungry for more. Your food is not fresh.别冲你拖累、哎哎哎哎、 感觉还是很前卫的一首作品，也比周笔畅的《被中立拖累》。这首歌曲特别请到了他的密友陈珊妮来操刀制作，个性十足的女音乐人连成一线，看似各有想法，却又通过音乐凑在一起。上周第32名，本周晋升到第24位。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暖暖来自梁静茹的一首甜蜜而又温暖的歌，歌词的旋律呢恬淡宜人，十分贴心，能代表一种爱情观，期待一段平凡的爱情，情侣之间呢可以共同分享所有的快乐，彼此互相承担。暖暖， 就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多心烦，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

这不好，小孩，小孩，他的声音不要太迷人哦，被称作是行走的低音炮呢，声音也很有辨识度。这首歌曲上周第38名，本周上升16位，来到第22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张碧晨的下一秒不仅精彩地传递了原曲意的音乐表达，还融入他个人的风格，可以说进行了2度的完美创作。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 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再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再下一秒。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 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下一个小时我们再见吧。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汽车音乐会，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忘掉对立，忘掉战争，这里没有敌人，只有朋友。素有军人奥运会之称的世界军人运动会，自1995年举办以来第一次来到中国武汉，时间就在2019年的10月18日。这里是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世界军人运动会历史上规模最大、参赛人员最多、影响力最广的一届运动会。相比往届，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是第一次在一个城市举办所有比赛项目，二是第一次集中新建运动员村，三是竞赛项目设置历届最多，达到27项。目前为这次运动会而进行的歌曲征集活动，在经过了面向全国的征歌之后，已经进入到了专业词曲的违约创作阶段。词作家朱连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就贡献了一曲《梦飞翔》。在参与此次军运会征歌的过程中，词作家朱连璋和我们深情地回忆了对军人的感情。他坦言，也正是有这样的情谊，才能创作出动人的词作。 军队我是很有感情的，从小就想当兵，没有当成。我觉得军人是受尊敬的，我们这些年特别十八大以来，我觉得军队的军事化训练、实战化训练非常感人，生气勃勃，国强军队强，军强国强。我看到了希望，我们国家是不可欺负的，我们有人民军队，我们有这样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作为军人运动会，更要体现军人的风貌、军人的气质。现在习主席总书记讲的有血性阳刚之气，在这个军运会当中更要体现出来。但是阳刚之气不等于喊着嗓子叫着嗓子去，阳刚之气表现在方方面面。所以说我想军运会的歌曲啊，应该写出它的共性和它的个性，有特点，好写也不好写。我觉得地域的特色也是中国的特色，应该考虑或者适当考虑。我觉得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它的特点， 展示实力形象，增进友好交流，用军人意志点燃运动激情。 呦呦，这谁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亚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亚千年豆腐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青旅遨游放假啦，6月8日至30日，下载遨游旅行 APP 报名指定线路，立减高至3600元。老欧洲新玩法，带滑雪跳宫廷舞，俄罗斯观赛 Club Med 一价全包，更有全球海岛旅拍，全家人的暑假一起遨游世界吧。报名热线 400-600-6000。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首歌曲呢就是这么来的。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英国的制作人 Kevin Harris 和 Rihanna 合作的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歌曲呢先是诞生于 Taylor Swift 在钢琴上，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即兴弹的一段音乐哈。后来呢用 iPhone 录制了一段音乐样本发给了 Kevin Harris。 Kevin Harris 听到这首歌曲的 demo 之后觉得 Hi, my favorite, I like it very much, I think that was 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哦。最后进入录音棚就很快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录制。 Kevin Harris Rihanna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这就是你来的原因，你来的理由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你来的理由是什么，你来的原因是什么，是想得到我们悦享四季第八场音乐会的门票呢，还是说就喜欢听我们汽车音乐会的音乐呢？我相信这个后者的原因更重一些哈。好了，我是腾斌，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就快到六一儿童节了哈，到哪儿去玩呢？就快到这个端午的小长假了，到哪儿去玩呢？夏季自驾推荐，怀柔京北第一飘怎么样？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介绍怀柔京北的第一飘，在怀柔山区的云梦仙境自然风景区当中，这一漂流距离15000米哈，两岸呢是这个峭壁，如刀削斧砍， 有古栈道遗址等等，游人呢可以乘竹筏和皮艇顺流而下。这是目前北方地区集奇山碧水美景于一体最适合漂流的好地方了。那漂流沿途古迹有很多啦，有中国女将穆桂英上马石遗址，还有古栈道遗址，还有石人石缸等等景观。漂流的时候呢，可以竞技，可以娱乐，可以这个拨筏快使，也可以任自漂流，飘啊飘，飘啊飘，嗯，如果有情侣作伴，那更具有诗情画意。来，我们飘吧。啊，怎么走？北京市怀柔区琉璃镇的这个东峪村云梦仙境自然风景区，走起吧！就快放假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有请苏芮，跟着感觉走。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车的慢生活，想象一下在旅行当中生活，在生活里旅行是什么样子。耳边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哎，昨天我们刚刚去了一个房车基地，准备呢给大家酝酿一场房车的旅行，怎么样？如果这个计划成型了，你会来吗？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这首罗志祥的很好听的《我的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的时间还没有结束，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再回来。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 持续嗨。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全球。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ink you're slick in every way, changing up the codes on your phone every da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you're trying to hide from me. I never gave you reason to run and take calls in the other room. Am I the only one, or is somebody else getting at you? My imagination, things ain't always what they seem.Just another name in your little black book.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and it's got me shook. I gotta mean a little more to you than a space in a list of names. Another G-shot gun in your Benz. Another dime pinch that you can show all your friends. You can call me crazy, say I'm insecure, but I don't wanna be just another girl. Claim to tell the truth when the passenger seat in your car's been moved, and you swore that there was no one else with you. And something else you can't explain, why'd you call me by somebody else's name? You say it's history, your player days are through, what's so you say? My imagination, things ain't always what they seem. Cause I don't wanna be just another name in your little black book.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and it's got me shook. I gotta mean a little more to you than a space in a list of things to do. Another G-shot gun in your Benz. Another dime pinch that you can show all your friends. You can call me crazy, say I'm insecure, but I don't wanna be just another girl. Tell me how you lie, or is it my suspicious eyes?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女歌手 Monica 带来这首 Just Another Girl。身为这个音乐出身的母亲，给了她一副好嗓音哈。两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唱歌，九岁的时候呢被 Whitney Houston 的歌曲所吸引，并开始在公共场合表演。后来呢被这个星探发现，这个小天才呀不错呀，然后慢慢进入到这个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哈。Monica Just Another Girl。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在我们的官微有没有来刷存在呢？好了，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是来自小虫老师的《一往情深》。小虫老师呢，几乎已经是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作词作曲家了。多年来，他创作的灵感呢，被他自己笑称是像水龙头一般，打开了就关不掉了。或许是开心呢，或许是幸福呢，亦或是难过，或者是痛心疾首。他就像一个医生一样，用音乐治疗着一颗颗受伤的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